袍服外罩着一件黄马褂。于步云的亲兵们举着四块官衔牌，分别写着太子太保一等轻车都尉、乾清门侍卫、福建提督。这些官衔牌显示着于步云的赫赫武功。他是四川人，年轻时加入湘勇，参加过平定川陕前白莲教起义，积功升至重庆镇总兵。道光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827年，于步云率军进入新疆，参加了平定张格尔叛乱，连克喀什噶尔、和田两座城，擒获敌酋玉努斯，获瑞勇巴图鲁勇号，意思就是英雄，晋升为贵州提督。为了纪念那次胜利，九名功臣获得紫光阁会相的殊荣，于步云便是其中之一。道光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833年，湖南苗民和广东姚民先后叛乱，于步云又两次带兵出征，跨省作战。因为功勋卓著，赏穿黄马褂，戴双眼花翎，加太子太保衔儿。在大清的头品武官中，于步云的声望和功劳仅次于国勇侯杨芳。一礼部当云贵总督的时候，于步云任贵州提督，他对一礼部十分尊重。一年多前，于步云调任福建提督，英夷占领舟山之后，朝廷敕令他持赴浙江，与伊礼部共同归附舟山。伊礼部一下船，于步云就学着脚笑眯眯地迎上前去，拱手行礼。 一杰相，我以为咱们天隔地远，再难见面了，没想到天地这么小，又碰在一起了。我本应出国百里迎牙，无奈老毛病又犯了，只好就地候着，还请一杰相见谅啊。 伊礼部知道于步云的脚板上长了鸡眼，弯了长，长了又弯，无穷无尽，走路经常不得劲儿。他从随员手中接过两个纸包。 于公宝，我给你带了点云南白药和田七呀。哦，你试一试，或许有用。哎呀，一杰相，你这么细心，连我这点小毛病都惦记着呢。还吹箫吗？嗨，每天忙得七荤八素，哪还有那闲情逸致啊。 伊礼部自幼喜欢音乐，能照着公尺谱吹管子。他在云南的时候曾经请于步云等人到家里共度中秋，在海棠树下吹过一曲阳关三叠，吹得如怨如诉，于步云记忆犹新。闲扯了几句之后，于步云指着身后一位官员介绍道： 啊，一杰相，这位是乌尔公额大人。 哦，哈哈，久仰久仰。 伊礼部一面拱手，一面打量这位倒霉蛋。由于新任巡抚刘运科还未到任，乌尔公额代行巡抚之职。乌尔公额50多岁，穿着二品官服，大帽子上却没有顶戴，这可是受了处分的象征，秃尾巴鸡似的。他的精神有点萎靡。 啊，早就听说一杰相乃本朝重臣，胸中有10万雄兵，每逢出现危局，您都当机立断，迅速形成对策，思绪周全，办事利落。只是天隔地壤，下官无缘目睹一杰相的容颜呐。 哎，吴大人，我也是吃五谷杂粮的，没那么大道行。这次英夷突袭舟山，震惊朝野，皇上要我和于公宝联手归附舟山，